真假情人。 信封消失了地址，昨日我没名字，自信心远离时，谁爱这一火野种子，谁送出养分不休止。 来啦， 陈小姐， 钟小姐， 我专登嚟找你的。 哦，入嚟坐。喝什麼東西？ 不用了，我說完就走了。 哦，不知道什麼事呢？ 我有件很重要的事，我希望你跟阿傑說。 阿傑？哦，你即是說阿偉？ 是啊。 為什麼你自己不跟他說？ 我跟他說過了，他不理我啊。 究竟是什麼事啊？ 盛氏集團的凌海峰他不是好人來的。 哦， 他利用阿傑明天出席董事會議，其實目的是奪取控制權啊。 为什么你这样说？ 我昨晚在酒吧里无意中听到他跟一个职员说的。 你肯定？ 我很肯定啊。 你跟阿伟说他不信你啊？ 他直头当我在这里讲凌海峰坏话。 是这样，我跟他说他都不会信的。 他一定会信你的，你说什么他都会信的。 怎会？ 他这么喜欢你，你说什么他都不会怀疑啦。我要讲的都已经讲完了，麻烦你啊，帮我这个忙啊。 钟小姐，你似乎很关心阿伟。 我一场朋友，我真的不想他被人利用了，不知道咯。 你的表情神态，我觉得你对他不止这么简单。 他心里面只是有你而已。 我早已经决定跟阿伟离婚了。 但是他不是阿伟啊，他是何启杰啊。我走了。 阿玲，不好意思，我迟了。 不紧要，我都是刚刚到的。 我昨晚打多次电话给你，但是找你不到，你就出了街。 是啊，我去了朋友家。 我还以为你专登不听我电话。玲啊，上次我跟你说的事你当没说过吗？ 上次说过什么我都不记得了。 是啊，那就好了。 唉，钟小姐找过我。 思思找你？ 嗯。 找你做什么？ 她希望我劝下你提防凌海峰这个人。 她真是小题大做。 她都是关心你而已。 凌生是个好人。他怎会利用我啫？思思佢得闲无事揾啲嘢嚟搞啫嘛。 商场如战场，虽然凌生表面对你唔错，不过防人之心不可无，你都应该提防下佢嘅。 我明噶啦。 钟小姐而家系咪喺你屋企住啊？ 系啊。 你哋嘅关系都几密切啦。 你唔好误会，佢同我只不过个好普通嘅朋友嚟啫。 不过钟小姐好紧张你。 我哋好老友噶，我当我兄弟一样噶。 我完全睇唔出噃，我只系知佢对你好好啫。 对我好点会啊？你睇错啫啩？ 女人对呢方面嘅感觉系好准嘅，我肯定我冇睇错。钟小姐对你唔系普通朋友嘅感情。 思思佢冇可能嘅。 佢咁关心你，特登嚟揾我劝你，就知道你喺佢心目中嘅地位系与别不同噶啦。 思思， 阿伟啊，头先你做得好好啊！ 我都系照你啲稿背咋，有冇背漏或者背错？ 冇，一字不漏，全部背晒出嚟。啊，原来你记性咁好嘅。 唔系，头先有一 part 我真唔记得嘅，好彩你喺度帮我手嘅啫噃。 你有冇见到班董事啊？个个都面窿窿咁啊！ 我都背到满头大汗啦，仲望人。 佢哋见你出现啊，即刻冇晒声出啊！啊， 你话嗰个投资计划如常进行，佢哋而家唔敢再反对啦。 咁我可以功成身退啦，系咪？ 未得住， 未得， 仲要做多一件事。 咩事啊？ 你要公开辞职。 凌生，我唔系好明白。 嗱，今次你瞒得到班董事，但系将来都一样会有穿嘅一日噶嘛。所以长远计，你辞去董事局主席同埋总经理嘅位置，然后委任我去做呢个位置，咁样城市集团就可以渡过难关嘅啦。 咁好似唔系几好系嘛？ 我知道要你辞职，对你嚟讲系有啲困难嘅。 我唔系呢样嘢，而系唔想再呃人。 喂啊，你放心啦，呢个只系权宜之计。等你回复记忆之后，我一定会将个位让翻俾你嘅。 俾我谂下，考虑下好嘛？ 好好，不过要尽快啊，就听日答复我啦。 嗯。 咩啊？凌海峰要你辞职，让个位俾佢坐？ 系啊。 嗱，我一早话佢有问题，系奸噶啦。 佢有冇提到点解要咁样做啊？ 佢有，佢话唔想其他高层争权，只要佢坐咗主席嘅位置之后咧，就可以名正言顺管理城市，帮佢渡嗰个难关。 肯定系藉口啊！ 咁你有冇应承佢？ 我未应承啊！我揾你两个嚟就想问你哋嘅意见。 仲使咩谂啊？佢奸噶，千祈唔好应承佢啊！ 阿玲啊，你认为点啊？ 嗯，我都唔知。虽然凌海峰好似有私心，不过而家城市集团又的确好似一盘散沙咁，冇人做阿头带领公司。 咁你意思即系赞成我帮凌生？ 唔系，我帮你分析啫。 哎呀，计我话，其实使咩分析啫？摆到明，凌海峰就系想利用阿杰吞并呢个城市集团。 试试啊，冇证冇据，唔好乱咁讲啦。 明眼人一睇就睇到啦，使咩证据啊？ 阿玲啊！你觉得我应该点做呢？应唔应该应承凌生？ 嗯，不如你拖住佢先啦。 拖到几时啊？ 你或者可以揾个机会试探下佢，睇下有冇破绽咯。 咁都好。 佢讲咩你都话好，我讲咩都听唔入耳啦。 喂，思思，你以我讲乜嘢？ 冇啊。 阿玲啊，点样先可以试探到凌生？ 我哋慢慢研究一下啦。 嗯。 试探根本就嘥时间，等我出马啦，我刮啲证据翻嚟俾你睇。哇，真系大话夹好彩啊！啲石 Q 喺度瞌眼瞓，俾我数咗入嚟城市集团。嗯，而家就夜晚十二点几。城市集团都熄晒灯，去找下凌海峰间房先。副总经理房啊，喺呢间啊？咦，锁咗嘅？唔紧要，有百合匙。阿杰做装修，食咗佢咁多年，都偷到少少丝嘅，识得用百合匙，试下先。咦，唔得嘅，冇理由噶，应该得噶，开到啦！哇，间房好大啊！四围睇下，查下有咩证据先。全部英文嚟噶，佢识我，我唔识佢。喂，有人，咁夜有人翻嚟嘅，快匿埋先。 凌生啊，好彩你仲喺公司咋，我仲惊揾你唔到啊！ 咩事啊？咁急揾我吓？ 佢醒咗啦！ 醒咗？ 系啊！ 佢几时醒噶？ 两个钟头前咯。 佢竟然醒得翻？ 哼，佢真系大命！ 佢而家情况点啊？佢啲头脑清唔清醒啊？ 嗯，佢都几虚弱噶，不过神智咧就好清醒，仲识得嗌我个名添。 行啦。即系去见佢。 喂，咁夜仲去？ 行啦、啊。 哦， 凌海峰佢哋讲紧嘅人系边个咧？点解佢咁紧张要即刻去见佢咧？一定有啲不可告人嘅病啦。唔系啦， 吊住尾睇佢搞乜先。搞咩啊？我哋半夜三更揸车嚟到呢啲咁嘅荒山野岭，好彩银包有钱够俾的士咋？咦？佢哋入咗间屋喎，静静鸡行近啲先。 好耐冇见噃， 你 我系风叔啊，阿伟，连我你都唔认得啊？ 宁海峰系你，你化咗灰我都认得你。 房入面有个人瞓喺度嘅，宁海峰叫佢做阿伟嘅。 阿珍啊， 咪 扶阿伟坐起身。 啊， 唔好掂我。 嗰个人坐起身咯，佢。他的样子和阿杰一模一样的，难道他就是成伟？ 喂，刚刚才醒回，为什么这么暴躁啊？ 宁海峰，你真的放错我？ 放你？我不会放你的。 你打伤我，困我在这里，究竟想怎样？ 想怎样？ 我目的只有一个而已。 我是不会将城市集团交给你打你的。 城市集团不是你的，没我帮手，城市集团有今日的成就咩？ 我从来都没说过城市集团是我一个人的，不过也都不是会属于你。 我和你老豆创立城市集团的时候，你还是豆丁一个咋？你老豆死了，就将间公司传咗俾你，根本就是不公平。城市集团应该是由我打你的， 你冇资格，你做假数呃公司钱，你冇资格啊！我一定会报警拉你的。 你还提报警？你现在搞成这样，就是因为你想去报警，被我打晕。一晕就晕成两个多月。 我晕了两个多月？ 我以为你是这么大添了，估不到都几命大。 那我晕了这两个多月，城市集团怎么 样？好好好好，你不用担心啊。唔使几耐，城市集团就会由我一手控制噶啦。 冇可能噶，冇我批准，其他董事系唔会同意你做主席噶。 你会批准嘅，因为我揾到一个同你一模一样嘅人代咗你做呢件事啦。 吓，同我一模一样嘅人？ 最初你昏迷嘅时候，我以为冇机会得到城市啦。啊，只不过个天啊，原来都系对我唔错嘅。俾我喺香港发现咗有一个同你一模一样嘅人， 冇可能啊！ 我见到呢个人啊，都吓咗一跳。佢真系好似你，佢同你简直好似倒模咁，完全一模一样。于是乎，我咪谂到一个计划，引呢个人嚟加拿大代替咗你，帮我坐你个位做董事局主席啊！ 明明啊，傻仔！ 哦，原来宁海峰有心设局利用阿杰嘅，佢一早就知道阿杰唔系成伟。 边个？ 出题啦！ 死大件事啦，走去上桌先。 钟思思， 宁生唔可以俾佢知道我哋嘅事噶。 追啦！ 追！ 死啦！追紧你啦，点算啊？俾佢哋捉到实冇命啊！啊，对面有张床，匿埋先，匿埋先。 唔见咗嘅， 明明叫我走咗你呢边噶。 分头揾，一定揾到佢。 佢哋见我唔到，走咗啦。快啲行出马路截车先。死啊！死啊！冇车嘅。咁样发，唔知等到几时啊！死啦！前面有电话亭啊，打电话俾阿杰先。杰啊，快啲听啦，你去咗边啊？快啲啦！ 喂， 阿杰， 思思啊！在哪里啊？今天还不回来？ 我在荒山野岭啊，你快点来啦！ 什么 荒山野岭啊！ 凌海峰佢杀我啊！ 凌海峰杀你？你讲紧乜嘢啊？ 我怀疑咗佢阴谋啊！佢要杀我啊！ 钟思思， 喂喂喂，思思，你做咩？ 皇帝听筒啊！ 你想点啊？ 你知道嘅嘢知得太多， 我咩都唔知啊！我咩都唔知噶。 你嘅下场只有一条路，就系死啊！ 快走啊！ 救命啊！ 你走啊！ 救命啊！ 冲出马路走唔甩噶！ 救命啊！救命啊！ 哎呀，明生，佢俾车撞到啊！ 我哋快啲走啦！ 但系咁。 他被车撞到不死都重伤，司机发现了我们不行，报警就麻烦，走吧走吧走吧， 走。 喂，你说思思刚才打电话回来突然间断了线？ 是啊，跟着再没打电话来了。 哦，会不会真的出了事呢？ 我们不如报警吧。 好啊，等我听。 Hello? Yes? 啊？OK, thank you。 边个啊？ 是医院打来的，钟小姐重伤入医院了。 重伤怎会啊？ 是啊，护士说她被车撞伤了，是个西人送入院的。 我们即刻看她。 我陪你去啊。 好。思思，你怎样啊？喂，你不要有事啊。 全身都好痛啊！ 你点解会受伤噶？吓， 系凌海峰啊！ 系佢害成你咁？ 嗯，钟小姐，我哋已经报咗警噶啦，警察已经拉咗佢翻差馆调查。 咁就好啦，我死都死得眼闭啦。 你唔好乱讲嘢，你唔会有事 嘅。我周身都好攰，好痛啊！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就快会死了。 你不会死啊！我说你不会死啊！你不可以死的，知不知道啊，思思？ 记得。 为什么你这么傻？你一个人走去找凌海峰做什么才得的？ 我想找证据给你看嘛，证明他不是好人啊。 你为了我啊？你搞到自己现在这样，你为了我啊？ 你喊啊！你竟然为了我喊啊！我都死得安乐了。 思思啊， 钟小姐，你不用担心的，医生说你已经度过危险期，不会有事的。 是 杰啊，如果我死了，你会不会伤心的？ 我当然会很伤心啦。 有些事我一直都没跟你说的，如果我现在不说，我不知道还会不会有机会说呢？ 有什么事啊？你说啊。 其实我很喜欢你咯。 思思。 我只是跟你斗气，我是跟你玩的啫。其实我很喜欢你的。不过我知道你永远都只是当我是你兄弟。 思思， 我好累啊。 你怎么啊，思思？ 你不用担心的，他累得滞，睡着了。 思思，你不会有事的。 医生都说他没有性命危险了，你放心吧。 嗯， 我们先出去，不要阻止思思休息。 哦， 请问呢位是不是陈世玲小姐啊？ 是啊，你是？ 我是差人嚟噶，负责调查钟思思受害嗰个 case 嘅。 哦，钟小姐是不是因为凌海峰受伤噶？ 嗯，我哋仲调查紧，不过钟小姐受伤嘅地方附近就有一间废屋，我哋嘅手足喺里边揾到个人。 揾到咩人啊？ 系城市集团嘅主席成伟先生。 成伟，唔该你讲多次。 系成伟啊。 阿 Sir， 我身边呢个人就是成伟啦。你哋有冇搞错啊？ 绝对冇搞错。成伟同呢位先生个样一模一样嘅。 啊，伟， 阿玲，我一早同你讲咗噶啦，我唔系成伟啊。 哦，咁阿 Sir 啊，成伟喺边度啊？你带我去见佢啊。 佢喺楼下嘅病房啫。 病房？ 嗯。 入嚟啊！ 喂， 阿玲。 喂，你系阿伟？ 系。 你个样同我一模一样嘅，你边个？ 我叫何启杰。 何启杰，阿玲，你点会同佢一齐噶？ 我都唔知点讲好啦，我一直当咗佢。当初佢是你啊！ 你以为佢是我？ 是啊，我仲以为佢失忆，所以唔记得晒以前啲事。点知原来是一场误会。 估唔到世界上竟然有一个人会同我咁似。 我唔系亲眼见到，我都唔信。 何生，唔好意思，我一直误会咗你是阿伟。 算啦，唔系现场同时见到佢两个企埋一齐。真的很难接受这个事实的。 何生，你是不是在香港来的？ 是啊，你怎知道？ 我被林海峰困在艰难屋的时候，他跟我说过，他在香港找了一个跟我一样样的人来代替我。 就是我咯，我被他利用咯。 究竟整件事是怎样的？阿玲， 我也想知道整件事的真相。 我们问一下差人，可不可以入去拘留所见一下林海峰，问清楚他整件事究竟是怎样的。 好，我们即刻去。 喂，你行不行得啊？ 我没问题，我哋行啦。 咩你哋啊？乜咁人齐啊？ 林海峰，你终于都有今日啦！ 你系咪一直喺度利用紧我？ 系啊， 打劫我嘅都系你指使噶啦。 你都唔蠢得晒喎，冇错，系我指使嘅。 点解你要咁做呀？ 你知唔知道你同钟思思得到嘅旅游大奖都系我安排噶？ 旅游大奖都系你安排嘅？你嘅目的就系要我嚟加拿大系咪？ 系，我引你嚟加拿大，然后揾人扮贼打晕你，跟住就揾个整容医生喺你大髀嗰度做疤痕添啊！ 原来我大髀特拉系你搞出嚟嘅？ 冇错，打伤你后脑可以顺理成章，将你当成受伤同埋失忆，咁就唔会有人怀疑你唔系成伟啦。 你真是过分啊！顶我仲以为你是好人添， 傻仔，这个世界怎会有好人噶？所有人都是为利益做嘢嘅啫。 你自己是咁啫，唔好一竹篙打一船人。 唔止我是咁，成伟，你同我都是一类人啊！ 我唔是啊， 你唔是？你唔是何必揽实城市集团嘅主席唔放啊？ 城市集团是我爹哋一手创立的，我有责任搞好佢噶。 但系你冇本事啊！我才可以将城市发展成为全球的国际集团。 冇可能，你亏空公款，城市落入你手，不会有好前途的。 哼，我真的后悔没干脆一早杀死你。 因为你还有翻啲人性咋，我细细个你就睇住我大，你不会狠心到杀死你个细侄嘅。 咁你又错了，我留翻你条命就是要借助你只右手啊。 我只右手？ 真假情人第四回，香港电台制作，雷凯贤监制，江李志编剧，陈伟康、叶锦生、林燕飞录音，并且由尹天照饰演何启杰，陈文焕饰演钟思思，洪志杰饰演成伟，朱曼子饰演陈世玲，施大强饰演林海峰，谭翠莲饰演 Jenny。郑启明饰演警员，真假情人第四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